第十集，霍昭林整晚喝的都是白开水，以茶代酒糊弄了所有人，所以这会儿还能开车把秦城送回去。坐进车里被冷风一吹，秦城原本有些混沌的脑子清醒不少，回想了一遍刚才发生的那出闹剧，问霍昭林， 你是不是之前就知道霍昭前跟荷兰的关系啊？ 霍昭林偏头看他一眼，勾唇笑了笑。 你很在意荷兰？ 你是我未婚夫，跟个小明星传绯闻闹得人尽皆知，我觉得丢脸不行吗？ 传绯闻？怎么传的？ 说霍家少爷开着上千万的豪车亲自去片场接人，荷兰带资进组，在剧组里威风着呢，随便喝骂工作人员不说，导演还对他客客气气的。 所以你觉得他们说的是我？ 不是你还有谁啊？是霍昭前？ 霍家少爷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他确实勾搭过我，我看不上他，他就把目标转向了霍昭前，这很奇怪吗？ 看到霍昭林眼里那一抹揶揄，秦城面子上挂不住了。 恐怕没这么简单吧？今天这出闹剧你事先真的一点都不知情？我看你怎么半点不惊讶呢？ 有什么好惊讶的？霍昭前本来就是这样的人。 那你小叔刚才说那话有什么意思啊？叫你不要没事找事引火烧身？他之前在二楼休息是不是看到了什么？ 霍昭林把车开到路边熄了火，打开敞篷，秦城这才发现他走的根本不是送自己回去的路，反而上了山来。霍昭林把椅背放下去一些，靠近座椅里，漫不经心地点了根烟。 是我叫他来的，也是我助理给他开的房门，把他放进去的。大概开门的时候，被小叔看到了吧。 秦城并不意外，之前看到霍昭林的反应，他其实就已经猜到了。 你就真不担心霍昭前他咬死不认，你爸会怀疑你？ 他跟那小明星本来就不清不楚，他醉成那样，认不认有什么差？ 荷兰为什么要帮你？ 他有的选吗？识相点配合我，还能拿些好处。 才发现你心肝这么黑，算计自己兄弟眼睛都不眨一下。 害怕了？ 对上霍昭林看向自己时黝黑深邃的双瞳，秦城觉得自己的心跳又开始不规律了，下意识地转开视线。 我有什么好怕的？ 我们家就是这样的，这不算什么。那次在游轮上，那个小明星就是冲着我来的。我原以为是那位二姨太安排的人，他自己也承认了。不过今天看起来，情况似乎有点出乎意料。 他承认是那位二姨太让他来勾引你的？所以你就以牙还牙，让他去勾引他儿子，还故意安排他们在你老子的寿宴上苟合给你老子看，想恶心他？ 霍昭林弹了弹烟灰，默认了。 但是二姨太看起来并不认识荷兰，不像是演出来的。你不会是被那个荷兰给诓了吧？ 秦城的语气里有些幸灾乐祸，霍昭林不以为意。 或许吧，也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背后的人到底是谁。 不过是花钱买了个小明星来勾引他罢了，无论是霍家谁做的，都不需要亲自出马。荷兰未必知道真正的幕后主使是谁。当然，事情闹到现在这一步，再追究也没有太大意义，总归就是那么几个人。 原来你在霍家人缘这么差呀、啊！小妈和兄弟都算计你，老子还不待见你。 秦城的字字句句都像在挖苦他，霍昭林没有跟他计较。 你确实命好，有个真心疼你的哥哥，你才有在外胡闹花天酒地的资本。你更应该珍惜一些，不要将之当作理所当然的随意挥霍。 他这话虽然听起来不顺耳，却并非为了呛秦城，反倒像是语重心长的在教诲他。秦城心中别扭，但嘴硬得很， 那我就是天生命比你好，你嫉妒也没用。 霍昭林摇了摇头，没有再说。气氛一时有些僵持，秦城心里不太痛快，再开口时声音不自觉地冷了一些。 不管是你小妈还是别的什么人，为什么会想到安排荷兰去勾引你？总要有个理由吧，他们怎么就笃定了你会上钩？ 霍昭林深吸一口烟，再缓缓吐出，眸色更深，还透着一些秦称看不太懂的复杂情绪。 我也没有上钩，不是吗？ 秦称想了想，躺进座椅里，不再问了。他总觉得再问下去，他们估计又要不欢而散了，那还不如闭嘴。抬起头，才发现墨色的夜空中竟然挂着几颗星星，明明暗暗地闪烁着，在这深秋的夜晚并不常见，也难怪霍昭林会想到上山来看夜景。他想起很多年前的那个晚上，也是这样天气晴好有星星的夜晚，刚刚成年的他得到兄长送的第一辆跑车，迫不及待地呼朋唤友去郊区的山道试驾。那也是他长大后第一次见到霍昭林，他跟着霍家那几个纨绔一起出现，从车上下来，挺拔的身影傲然于人群之中，他们的视线隔着晃眼的车灯不经意地对上，他就这么轻易沦陷了。那一瞬间清楚明白了一见钟情四个字的意思。 我家里情况确实复杂了一些，你可能会不适应，我也不想瞒着你。我没有悔婚的意思，更没有让家里人帮我物色过新对象。你说的没错，我爸确实打算在寿宴之后分出一部分手里的股份给我们，这对我来说很重要，这个时候我不可能会违背他的意愿。之前外面那些说我想要悔婚的流言，想必也是我家那些不希望我们两家顺利联姻的小妈兄弟们故意传出去的，你不用放在心上。 终于听到霍昭林的解释，秦称闭上眼睛自嘲一笑。 我该感谢你够坦诚吗？ 所以我之前才说让你心平气和地想清楚，虽然我们完婚确实对我有利，但我不想坑你。如果我家里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让你觉得麻烦，你可以拒绝我的提议，我不会勉强你。当然，如果你真的愿意跟我结婚，我会补偿你。 你能补偿我什么？你觉得我是缺钱还是缺房子缺车子？ 我知道你在物质上什么都不缺，就当是我欠你的吧。你可以随时与我提出任何要求，只要我能做到的，一定为你做到。 你为了跟我结婚还真是下血本了，真是难为你了。 明明对自己来说也是如愿以偿，秦称却完全高兴不起来。 你就那么想要你家公司的股权？为了这个跟你完全不喜欢的人结婚也心甘情愿？ 无所谓，只要公司最后能到我手里，付出什么代价我都愿意。 你爸不待见你，就算我们结了婚，你觉得他就能把股份都给你？ 我只需要他公平一点，别全都给别人就行。他已经70岁了，总有真正放手权力的那一天，我等得起。 秦称并不是很明白霍昭林对家族产业的这份执着。霍家和他家一样很有钱，不同的是秦氏是个囊括了各行各业方方面面产业的超级大财团，而霍家的主业只有一个卓灵电子，却做到了极致，市值高达1亿。霍龙亨一个人就拥有公司将近70%的股份，身家不可谓不惊人。在秦称看来，他们已经很有钱了，再多也不过就是一个数字而已。哪怕只是他家那些拿干股的堂表兄弟姐妹，拥有的财富也是普通人不吃不喝几辈子都赚不来的。 人得学会知足，不是吗？如果是不得不承担的责任，换了他也同样不会推辞，但需要不择手段去争去抢的，他却实在没有这个兴趣。 卓灵电子的初始大股东其实是我外公，卓灵也是他的名字。 霍昭林声音冷淡，目光里甚至带上了一丝并不明显的恨意。 霍家一直自诩是传承了几百年的名门世家，其实到我太爷爷那一辈，碰上动乱时期就已经没落得差不多了。我爷爷为了东山再起，在我爸的原配去世后，设法让他娶了我妈。我外公家祖上是南方的大盐商、丝绸商，很有钱。他只有我妈这一个独女，明知道我爸比我妈大了将近20岁，而且人花心靠不住，但我妈喜欢他，还是答应了这门婚事。那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我爸妈结婚后，我外公拿出大笔家产，和我爷爷一起合伙成立了卓灵电子，由我爸来管理。我外公的初始股权占比达到了60%多，但是没几年，我外公就因病去世。外公家人丁单薄，我妈妈又柔弱没主见，继承了外公的全部股权，最后都交给了我爸。而他没了外公这个靠山，很快我爸就不再把他放在眼里。姨太太带着私生子一个个进门，我妈妈在家里说得好听是大夫人，实际上他们个个都没把他放在眼里。他一辈子都没快活过，最后就这么抑郁寡欢病死了。他死了不到一年，我爸就又娶了一个只比我大一点的四姨太进门。我爷爷生前一直对这事很心虚，从小把我当继承人培养，大概也是想良心安稳一些。我爸却因此更加不待见我。整个霍家唯一跟我关系好一点的只有一个小叔，你刚才见过的。他是我爷爷的老来子，不是我爷爷那些小老婆生的，是跟我爸同母的兄弟。我奶奶17岁生我爸，50多岁又意外怀上我小叔。我们俩都跟在爷爷身边长大。我小叔很聪明，很有本事。我爸面上看起来跟我小叔关系很和睦，其实一直有些忌惮他。我跟小叔走得近，也是我爸看我不顺眼的原因之一。我爷爷去世的时候，我小叔主动放弃了公司股权，一点都没要，只拿了一笔钱自己去创业。爷爷给了我5%，剩下的都在我爸一个人那里，但只是5%而已，对我来说远远不够。我一定要把整间公司都拿回来。 秦称愣愣听完，半天都说不出话来。明知道霍昭林也许是故意博同情，心里所有的不甘和意难平，在听到霍昭林说出这些时，却都变成了难以言说的心疼。 原来你这么可怜啊。 秦称不会安慰人，这一句话当真只是他脱口而出的肺腑之言，听起来却更像挖苦。他话说完便有些懊恼，目光闪烁，不知道要怎么解释。犹豫之后低声如嗫道， 我帮你就是了，我们结婚吧，至于要求你做什么，等我以后想到了再说。 霍昭林看着他的眼睛认真问道， 你真的想好了？ 想好了，我们结婚。 秦称语气坚定，和霍昭林结婚本来就是他的念想，不是吗？他又为什么要犹豫不决呢？沉默片刻后，霍昭林握住他的手， 谢谢。